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古往今来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历史惊涛，谁定风波？风流人物，谁人评说？八千余年上下古，七十二家文字奇。话说天下，用历史照亮现实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曹云金。今天的节目啊，我们接着为您讲述隋唐的故事。昨天咱们说到独孤皇后，听说怎么着，皇上采花去了，一身的病马上就好了，带着一帮的人啊，赶往仁寿宫去捉拿小狐狸精。皇后到了仁寿宫，小宫女尉迟正在那儿梳洗打扮，猛然间看到皇后和一堆侍卫蜂拥而来，吓得小宫女是面如土色，扑通就跪下了。独孤皇后进到宫中，来人呢，把这小狐狸精给我带过来。众侍卫上前抓人，他们可不管你是不是什么美人，有多么的娇弱，上去就是横拉倒拽，把小宫女尉迟啊生生的拉到皇后面前。皇后凤颜大怒，混蛋，你这个奴才竟敢凭着狐媚伎俩蛊惑军心，你就不怕我宫中的法度吗？那意思，你不守规矩，趁我生病的时候加三儿，大家都等着排号，你怎么就擅自挂牌了呢？怎么能这样呢？你不怕后宫的王法吗？小宫女尉迟吓得是战战兢兢啊，奴婢乃下贱之人，我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乱了娘娘的法度啊。说起来，我就是命里该死，昨晚上不曾想遇着万岁爷了，万岁爷忽然要到宫里吃夜膳，然后他醉了，非要留在我宫中休息，奴婢我是再三的推却，可是万岁爷他不听啊，这都是万岁爷的意思，与奴婢不相干，望娘娘饶命。你这个小妖精，昨夜你可是快活了，不知怎么样装娇撒俏，哄骗我那没有廉耻的老色鬼，今天你跟我这花言巧语想推个干净，哪有这么容易啊？来人呐，给我打。小尉迟是连连的磕头啊，娘娘饶命，娘娘饶命。众侍卫一齐下手，可怜小尉迟啊，娇怯怯的女子哪能经得住棍棒，不需利剑钢刀，早已是香消玉损。这边随主杨坚还不知道呢，昨晚上挺高兴，今天早朝散罢，又匆忙忙的往仁寿宫这儿来，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走。来到门口一瞧，这么多人可是吓了一跳啊！独孤皇后是横眉怒目，跟饿狼一样的站在一边也不说话。小尉迟花残月缺，血淋淋的横在地上没气儿。杨坚先是一惊，然后心中大怒，有心冲皇后发火，一想不合适，皇上有皇上的样子，你说一个皇上一个皇后当着这么多人打架也不像话呀。杨坚是一语不发往外边走，恰好门口一个小黄门官牵马经过，杨坚赶上前去，我去你的吧，把小官一脚踹倒，跨马而去，一直 奔出了朝门。阳间这毛病估计很多已婚男同胞都有同感，和老婆生气之后摔门而去，家我不要了，都干过吧，您一笑就说明您干过。杨坚是一国之君，家天下的皇上，一气之下心想，这国家我不要了，你一个妇道人家有本事你治理国家吧，想着就打马往深山里边跑。正跑着呢，迎面突然出现了一个人，这是谁呢？皇上一看马前突然间出现了一个人，赶紧勒马，可是没勒住，二人撞在了一起。回头一看，趴在路上的人呢，不知是生是死。皇上心想，要不我回去看看啊？正犹豫着呢，就听那个人哼了两声，抬起头来，二人四目相对。皇上，原来是您呢。要说这人是谁呢？这人是尚书右丞高炯，国家的重臣。当年要是没有这个人，杨坚当皇上没有这么顺利。杨坚一看是他，赶忙下马把他扶起来。没事吧？你怎么样？有什么感觉？ 我感觉像飞了一样。 不怎么好。高炯瞧了瞧皇上，皇上您这急匆匆的要去哪儿啊？皇上长叹一声，是这么回事，想我一国的君主喜欢一个美人都不成，我现在是心灰意冷，要抛弃天下到山谷中去住上十年八载，是以度余生。那可不行，请我主万岁打马回朝，国家没了您那就乱了，咱们不知费了多少的刀兵才统一天下，正应该励精图治，怎么能因为一个妇人而放弃天下呢？杨坚一瞧高炯都这么说了，我也没办法，那好吧，我回宫吧。宫里的独孤皇后本来就在病中，这么一生气又被皇上出走这么一下，本来的小病竟然越来越沉重，一合上眼就梦见小尉迟来向他索命，又病又气又吓，一天不如一天，没过多久死了。杨坚终于迎来了他的自由日子。皇后一死，可就没人管杨坚了。杨坚下旨在他那后宫里开始海选，可是3000佳丽哪选得过来呀？也请了很多当时的名人来当评委，主要分成6个区，热闹之极，盛况空前。选来选去，选遍六宫，最后选上了2个，一个陈氏，一个蔡氏。陈氏是原来陈国陈宣帝的女儿，陈国后来不是被隋国灭了吗？就把陈氏带回来了。陈氏生得性情温柔，风姿窈窕。蔡氏是丹阳人，一样风流娇媚。杨坚见了喜不自胜，说朕老了，我老了，空巢老人感情没有地方寄托，现在得此二位美人，此生无憾。从此之后是日日欢歌。有这么一天晚上，杨坚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京城之中有3株大树，树头果实累累，城下波涛滚滚，水势滔天。杨坚大叫一声，猛然惊醒，细想梦中光景，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呀？按现在来讲，梦是什么意思？梦见洪水就说明你昨天晚上喝水喝多了，本来就没什么意思可言，可是古时候人他迷信，非要胡思乱想。杨坚就觉得这个梦啊不是好兆头， 乃洪水淹没都城之象。转头又一想，我这都城背靠大山，哪来的洪水呀？会不会是什么人的名字里带个水字旁，将来会祸害国家？意味可知啊。您说他这都想到哪儿去了？杨坚胡思乱想了一夜，早朝的时候想起朝中原来有个老臣叫李浑，水字边带一个君字，这个字念浑，原来陈国的旧臣，陈亡之后降了隋朝，莫非此人便是个祸胎？但转念又一想，不会，这个人已经老得不像样了，话都说不利索了，走路都费劲，要说他谋反，他没那个精力了。那会不会在他的子孙身上呢？杨坚问了问左右的亲信，你们知道李浑有几个儿子，都叫什么？左右想了想，李浑大儿子已经亡故了，只有一个小儿子，小名红儿。杨坚一听红儿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李家儿子的小名恰好是洪水的洪字，和我之所梦此子将来必定不利于国家，当即除之，我得把他给杀了。就下令内侍带着圣旨到李浑家，将红儿赐死。李浑问，为什么要杀我的儿子？您得给我个原因呢。为什么杀你儿子？就因为你儿子名字没起好。老头差点没给气死呀。李浑逼于君命，不得不从，可怜红儿就此无端殒命，举家嚎哭。杨坚把人家儿子杀了，群臣知道了就得问呢，为什么杀人？得有个理由。有消息灵通的就把杨坚做梦的事儿一说，大家摇了摇头，个个叹息呀，这是昏君所为。时间到了仁寿元年六月，隋主杨坚的第三个儿子蜀王杨秀，听说二哥晋王杨广进谗言废了大哥，自己当了太子，心里非常不高兴，日常的言谈里就透露出来了。杨广的耳目是遍天下，收到消息说三弟对自己很不满，心里就开始担心这个老三了。杨广把自己担忧告诉了杨素，他对杨素说，你呀再干回咱们的老本行，去父王耳边说老三的坏话，像对大哥一样把老三也废了得了。随主杨坚这个时候依然很宠信杨素，信了谗言，把杨秀招进都城问罪。杨素诬陷他酷虐害民，奉旨废为庶人，幽禁在别宫里。按说这是太子党之间的暗斗，别人插不上手，但是有一个人出头管事，谁呀？唐国公李渊。李渊一向和杨广不和，自从出兵陈国杀了张丽华，杨广就看他不顺眼。李渊一看，哟呵，你废了大哥又废了三弟，这将来天下就是你的了，等你当了皇上，我还有好果子吃吗？干脆我跟你对着干，咱就干到底吧。李渊上门，皇上，我觉得已废太子杨勇和蜀王杨秀，毕竟是天子血脉，废为庶人有伤国体，不如封他们一人一个小国算了。随主没有准奏，但是太子杨广从此就更加的讨厌李渊。有一次他和张衡、宇文述等人商量，你们说有何妙计可以除掉李渊，我的东宫安稳，你们的富贵也可以保住，赶紧得给我想个主意。宇文述想了想，太子， 您早说呀，我是不知道您要对付李渊，我要知道您要对付李渊呢，我就说他是两个庶人的同党，少不得得抄家灭族。张衡说，这有什么难的，皇上向来疑心大，最近他梦见洪水淹没都城，心中不高兴，前几天不是把李浑的儿子洪儿杀了吗，今日下官去散布谣言，浑字和渊字都是三点水旁，对不对，皇上能不疑心吗，李渊必定惹来杀身之祸。太子点头称好，好好好，还是你的主意多，你怎么这么坏，哎，谢谢太子，其实我本来不坏，就是和您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，所以变坏了。太子说，你哪那么多废话呀，赶紧去办事吧，我重重有赏。于是张衡就跑出来开始按部流言，起初是乡村里乱说，后来街市里啊也跟着嚷嚷，翻来倒去十二个字，桃李子有天下，杨氏灭，李氏兴，慢慢的这流言就传到了晋宫里来。晋王杨广故意起奏，李相妖言不祥，起行禁止。皇上听了很不高兴啊，朝堂上所有姓李的大臣全都是一身汗，心说谁们家缺了八辈子德了，想出这么缺德的话来，皇上本来就热爱杀人这项事业，你说这不是要命吗。李渊也是浑身哆嗦，其实皇上没想到他们身上，他一门心思就想着李浑家里怎么样怎么样，他不知道怎么的就认准了李浑了。朝里有一个中郎将叫裴仁基，这个人是个小人，平时啊就爱污蔑好人，这时候他猜透了皇上的心思，上前起奏，李浑近来因陛下赐死其子，心怀怨恨，图谋不轨，杨坚一怒之下把李浑一家三十二口尽父世曹全都给杀了。李浑临死还琢磨呢，感情我们一家老小名字都没起好，这名字差在哪儿了呢。张衡一看这不对啊，我是要李渊死，不是要李浑死，那他也不敢跳出来面对着皇上，别杀李浑，你给我把李渊杀了就行了。张衡眼珠子一转，心说干脆我给你来个狠的吧。他想了个什么主意，他呀史前贿赂一个方士安家陀，这个方士很得皇上的宠信，安家陀就在皇上跟前说，李氏当为天子，姓李的将来肯定会当皇上。杨坚说那怎么办啊，安家陀说你呀把全天下姓李的都杀了你就安全了。您听这是多么狠毒的主意啊，安家陀劝皇上杀尽天下姓李的人。尚书右丞高炯一听这不像话呀，这谣言有没关系的，有关系的，有真的有假的，要挽回天意只在修德，不在用刑，用刑反倒让人心动摇，江山不稳，圣上要是不放心，干脆把所有姓李的官员都罢免了就得了，没必要杀了他们，不让他们当官，不让他们掌权，他们也就没什么事儿。当时在朝姓李的一听，连忙说我呀告老还乡，那个说我告病还乡，我呀出家去得了，那个说呀我生孩子去，甭管是干什么的都走了。李渊也趁这个机会说，臣啊老迈了，我呀赶紧得回老家太原养病，我有病我得回太原去治病，上旨准行，但是还是没有把李渊一降到底，而是命他做太原府的通守，节制西京。这高炯一句话就把李渊给救了，这个时候就是仁寿元年七月了。太子听说李渊没死而且要回太原，就对宇文述说，张衡张麻子这计用的不错， 不过只是害了李浑，反倒让李渊这厮保住全家，他给跑了。宇文述说，太子，干脆您就饶了他算了，何必跟一个告病还乡的人一般见识。不过如果您一定要杀他，下官还有一计，定叫杀光李渊的全家性命。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？赶紧有什么妙计快快的到来，我这计策只能这个时候使，早用它不好使。宇文述在太子耳边耳语了几句，太子是鼓掌叫好，妙妙妙妙计呀、啊！事成之后，我把他家的女眷都赏赐给你，只是他也是员战将，你这个计策真的能行吗？以下官之计，万无一失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不能要了他的命，也得把他吓得不敢再出来当官。两人定下了毒计，是要害李渊。李渊的命运如何？话说天下，曹云金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《京津冀康养驿站》。 眼前一片空白，缤纷流到窗外，隔壁侦探厉害，老天作怪。我有我的姿态，等着爱的女孩，承认失败不算。心儿飘飘飘飘过来 try 一 try， 我的笑颜暖暖灯花开，属于我的爱爱爱爱为何还不来，简单一句嗨嗨嗨嗨当作开场白，就让心儿飘飘飘飘过来 try 一 try， 我的笑颜暖暖灯花开。忽然有天醒来，一夜之间明白，比帅只是外在，可以耍自我想恋爱，迎面来的男孩被我淘汰，由我主宰，自恋自爱就像爱的人愉快，告别寂寞说声拜拜，属于我的爱爱爱爱为何还不来，简单一句嗨嗨嗨嗨当作开场白，就让心儿飘飘飘飘过来 try 一 try， 我的笑颜暖暖的唱。